失意时，爱谁星星？谁人在摇曳，曾为我再照明？星空挂满千个梦，送走孤清。借用满天星，互传递心声。

有点胆怯。

喝醉了千年如雪斜阳，牵绊了人生似目光，思念里我独自，心在深邃夜未央，一回中月色羞我白纱帐，秋上草寂寞相望，只怕梦碎了现实追不上，传说中苍凉的远方，爱是否被穿肠，于是过花笔一双，只想你我的爱天下无双，我依然等在老地方，绝情 别

的曾是未来的路，只愿有你与我共度。有多累有多苦有多远我懂，不在乎。

就能看到阳光。也许我还会一样倔强，情绪也偶尔灰暗，至少我知道心有一扇窗。 Oh, 心魂荡漾，孤单闯头坐，淡淡的伤，淡淡的痛，伴着淡淡腮红。这首歌永远唱不休，他曾说你不懂， 他曾说你不懂， 你还笑你不懂我的事。Oh yeah， 我想他， 还想他， 我想他， 还是想他。 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林佑威演唱的《水水宝贝》，徐景淳带出的《谁把谁忘记》。 我忙着肉麻的